Gentle is the rai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 嗯， 哎呦，今天也穿衣服做淑女装。 什么叫今天也穿衣服？好像讲的我平常不穿衣服似的。没有那个，因为年过完之后就是那个情人节嘛。 哦，情人节怎么打扮显得老了几十岁呢？ 怎么老了几十岁？ 我怎么觉得这是上岁数的人才穿的？ 没有啊，这是有造型的毛衣耶。你看不出来吧？像你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我还以为你是配合咱们这儒雅斯文的教授，哎，介绍一下。 先风格差异一点。 嗯， 你好。 俩人还是一个色系的， 都是绿色系。 啊、对，都很好色。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者明教授，尹红教授。 你好。 别小看呐、啊，多少女生啊，这个梦中情人呐、啊。 你好。 那是窦文涛自己说自己。 你们好。那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们俩都是梦中情人。 哎、现在啊，梦中情人呐、啊，这让咱们男人感觉目前有点颓。 嗯。 这什么呢？目前全中国很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居然是一只大猩猩。 不是全中国，全世界。 哎呦，真是！ 不，在中国可能比在别的国家还厉害。 哎呦天哪！ 对。 所以为什么这尹红老师，我一看他，我就想起这个情人了呢？ 哇，我有时候想起大猩猩。 大猩猩大概是我吧。我在电影院看这个海报啊，金刚的海报，怎么下边还有一个推荐人尹红教授？您在这行当里挺有威名啊，尹教授。 这个应该说一句，这个应该说是我看完以后是很想推荐，不过写推荐人的那个时候我压根都没看。 哦， 他有通知你吗？ 被人借名， 这又反映了另一个，这又反映了另一个学术界腐败、拉大旗做虎皮啊， 这是每届腐败。 他没写啊、哦，人家把你名字贴了。 对。 但是就说现在回头看来，你真的 不后悔吗？ 您这么高水平， 看完以后我写，哎呀，我说这个记者。那么能够了解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个电影的、而且我觉得那种古典情绪还比较好，而且我想不是我一个男人喜欢，我那天我们刚才在跟你们工作人员聊天还说呢，说男人们看，你刚才说女孩喜欢女孩哭、其实那里面很多男人哭，而且中年男人哭的比 我输了是吧， 中年男人哭的比青年男人还要厉害， 为什么？ 而且大家都觉得自己像了金刚，浑身有劲儿，但是这一辈子没使出来。 可是我发现，是不是真的是内地的人比较喜欢？像我在台湾啊，一直跟别人说我非常喜欢，说我要当金刚代言人。而且别人去看的时候，我还跟别人说，你不要爱上他哦，要不然我会成为情敌哦，就不要爱上金刚哦。可是我台湾有些朋友是觉得很不好看，他们觉得很不合理，很不合逻辑，然后就是不懂为什么要喜欢。 你说的这个恐怕是跟我一样，是属于电影专家吧。 没有，就一般也有做这一行的，有一个是演员，有一个是主持人，他们还质疑我看电影的那个品味，我说你们才是笨蛋。 你说现在外国都流行出一句话呀，拿这个圣经里什么的什么福音里边一段原话我记不住啊，来说明，说有一个说人去问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兄弟让我陪他去看金刚，我当陪他去看几次呢？我去陪他看七次好吗？上帝说，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就说明那就喜欢的人、他用这个说的有多喜欢， 真的很喜欢。像我在看的时候啊，我在看金刚，因为我很感动，痛哭流涕，稀稀疏疏还擤鼻涕，然后还不敢哭得太大声，因为你在戏院里面哭是很丢脸的一件事。 怎么丢脸呢？ 就不好意思 嘛。那集体痛哭那就不丢脸， 没有，大家都很害羞，因为你不想吵到别人。 你要是第一个大声的哭，我估计全剧场就变成哭场、 不敢。然后就灯亮了之后，我还记得我堂弟突然转过头来这样，人兽恋你也行哦，因为其实有的人没办法投入，是因为就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一个人会跟一个动物谈恋爱。但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不是人跟动物的感情这么简单而已，它就是爱。像女孩子，我真的要跟很多男生讲啊，其实你不需要很有钱，你也不需要长得很帅，但是你一定要有巨大的爱情矗立在女孩子面前，女孩子真的是没办法招架。 有巨大的爱情的表示。矗立在女孩子面前。 比方说，对我来说，我当我第一声发出赞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金刚不是用手抓着女主角嘛、然后那个恐龙就要这样子过来，想要咬那个女主角，他突然把手一弯，结果恐龙就咬住他的手。那一刻，我真的忍不住转过头跟我旁边人说：“啊， 好 man 哦，就你像看一个男的为了救你愿意牺牲他自己，他明明知道那一下是他自己挨的，但他做了当下的那个反应，哎呦，没有几个女生能够招架得住，真的。 哎，迎峰老师解析一下这种变态的心理。 什么变态的心理？ 不是变态的心理啊， 这个女人渴望被保护的这个心理很厉害啊。我估计女生看到这些场面，确实，因为这里金刚其实他后面的所有的悲剧，都是为了去 救这个女的， 救这个女的，或者他以为这个女的被别人抢走了，他要去保护这个女人而。可以说付出了生命，但是实际上可能男人看到这个电影最感动的是最后，就是在帝国大厦那个顶上，一个硕大无比，本来平时可以保护女人，但是最后变成他连自己不能保护，那些小飞机在他面上飞来飞去，他拿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捶着自己的胸在上面 悲壮 绝望的挣扎，而且是那么一个庞然大物在那儿绝望的挣扎。我觉得很多男人是看到这儿觉得自己就跟那个金刚一样，虽然 对，尤其是尹红老师这种体格更容易生出羡慕。 不管体魄越大的更容易羡慕，因为他发现自己原来跟金刚一样有力量，但是最后还是在女人面前， 还 什么事都做不了。 就说男人他感动的呢，是一个人跟世界 对抗的那种 抗争，风萧萧 绝望的站在帝国大厦的顶上 慷慨，这种悲剧，是吧？但是女人的你看。就是希望，我跟你说，你这种东西， 我什么东西？再说一次， 你这个不是东西。我说你这种情愫啊，其实反倒起源于金刚那个时代，它是一种动物的东，就是母性啊，母的必须需要男人保护它，因为它承担着繁衍、养育后代的这个职责。所以你看， 我觉得不是，不见得是被保护，我觉得是那种牺牲的心情。就是我所谓的被爱，我不是说男生一定要，比方说。我不是说女生一定要遭遇的不幸，所以男生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是娇小柔弱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心情，我觉得是那个心态，就是一个男人愿意放下他所有，你想想看哦，他在丛林里面呼风唤雨，连恐龙都不怕，所有小动物看到他都要跑，但他愿意为了这个女人，就是不管是被注射了麻醉针。在那边很无力的，然后被人家嘲笑的，成为小丑也好，就那种画面是让一个女人会心疼的，就不是说我好柔弱被你保护那种心情，不是，而是你为了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啊，女人喜欢这个。 就是我，因为大部分男人 最毒妇人心 的。不是，我跟你讲，这是你们男人错误的观点了。你们男人都觉得，哎呀，女人需要保护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当你们男人放下了所有大男人的那种伪装。跟枷锁的时候，女人才是觉得最真切的。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就是比方说，有的女的就是觉得说，我喜欢保护别人，然后我喜欢被人家信赖，跟被人家依赖。那她既然知道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她就必须要找一个能够完全相信她的人。那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是互补的。但有些女孩子可能就觉得，她喜欢的是，就像我说的，巨大的爱情。然后别人是无私的牺牲奉献，你对我不好没关系，我对你好就好，哦，好爱哦。 而且呢，就有好，我觉得好几个方面，一个是女人的怜悯心、同情心。金刚要是个帅哥，你会对他少了一些怜悯。 对， 他要是让我想到那个巴黎圣母院那个卡西莫多， 他就是因为巨大庞大无比。 对， 他那种感情，包括他的那种不惜代价的那种，愿意牺牲自己的肉体去保护一个很弱小的一个东西，那种对女孩子，他确确实实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 而且 你看，严老师多有经验， 绝对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就是金刚真的演得很好。 啊，是， 对，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个人演的， 是他就是演那个魔戒里面那个咕噜嘛，其实他在戏里面也有客串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厨师， 是 对他，我想要说的是，除了他那些很 man 的举动之外，我觉得是他的眼神，他的眼神真的感动了我，尤其是因为像我在台湾看的是大荧幕，特大荧幕， 我也是在香港看 特大的金刚，特大的眼睛， 只要是好电影一定都是大， 特别深的那个深那个深，我跟你讲，没有几个女的能够招架那种深情的眼神，就是那种你怎么会这么爱， 哪怕是来自星星， 对， 他其实不完全是因为那种爱，而是他那种，因为他很少有台词儿。他在里面那种表情，包括那个安在那儿表演，他故意装出一副不理不睬的那个样子，其实眼角 在看着，哎，就是他把那个圆的那个情感细腻化了， 嗯， 让所有的，如果他真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然后他观众看起来，女性观众看起来半天识别不了，但是这样一来，观众就会虽然他不说话，但是从他眼神当中的所有的状态当中都识别出万般的怜悯，万般的那种调皮，那种自负，所有的东西大家都看出来，所以他就人性化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将来今年估计要选什么十大感动人物。 我也 很可能会选出金刚， 我也 会 选十大性感男士。 他应该要入围男主角，真的。我就光凭不是那个眼神，不是所有男人都做得出来，不是所有男演员都做得出来。 对，只有畜生才做得出来。 干嘛这样讲？他是人。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请教你一下哈，这个看完这个电影啊，好多人都在说有一个就是最后一幕，这个金刚为什么爬到帝国大厦的楼顶上，你的解释是什么？ 因为他是这个现代城市的顶峰啊，而且那个是男人们向往的一个最高点，而且在那个最高点上，因为这个当然帝国大厦，因为在美国电影当中常常拿来作为这个爱情圣地，比如大家看什么不眠西雅图啊，什么都是这样的。而且这个1933年就开始拍金刚，那一次金刚就已经爬到帝国大厦了，后来还爬过一次，是爬现在已经没有的那个双塔， 嗯，双子星。 对对对，现在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要把男人送到一个最高位置上去绝望， 世界之巅。 对，要送到一个最高位置上去，让他无能为力。其实也跟过去我们讲悲剧是一样的，我们说写小人物像我们这样的人物说干不成什么事儿， 啊， 没人可怜我们，但是你要把一个伟人了不起的一个人特别巨大无比的人最后发现干不了，他过去举手之劳就能干的事儿现在他干不了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那种 巨大的悲哀 悲剧感会特别强。 哎，你看他这有文化的他这么看，你看我跟我的一位朋友哎，我有另一个解释，你的就是我觉得金刚跑到最高的顶上是为了那一抹玫瑰红。 什么玫瑰红？ 就是他为什么最后要跑到顶上去呢？这就是说你记得在悬崖上他跟这个女的有过那样的回忆吗？共同在那个悬崖那个岛上，悬崖之间迎接的朝阳啊，还是夕阳那个玫瑰红，他到你看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就觉得他是为了这种回忆再找回这个情景，想跟这个女的一起迎接这冬天还是西天那一抹玫瑰红，所以说这女人为什么喜欢金刚，她身上富有这种浪漫的情怀。 我倒没 为了 我刚才谈的是导演为什么把她送上去，你一看她是在理解金刚，她是觉得那金刚为什么满城不跑，非要爬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楼顶上去不逃。 对，所以 他是从金刚的角度钻进金刚肚子。 我就是永远的浪漫主义者。 没有，可是我也是没有。对，那我就写实一点，我也是钻进金刚肚子里面。我是想说，因为他们都会像金刚，如果在丛林里面出来的话，他们会觉得往高处跑是最安全的。可是他没有想到高处还有危险的东西来攻击他，就以前他可能跑到山上，哎，我就独大，一个恐龙爬不上来，然后我就安全了，所以他只是把丛林的那个求生的那个方式移植到城市，但没想到不 轻松。你比我境界低啊，难道金刚是这样一个 什么三教 这个看兄弟厉害的吗？ 他要先谈恋爱啊。 没错，尹老师您算说出我们的心，男人是女人呐，是在电影院里哭，你真让他抱一个毛茸茸的这个他吓死他，你知道吗？他所以女人的爱情啊很多是想象的，真的碰到现实，我感觉女人比男人现实。 所以窦文涛下次遇到 你是有什么 遇到这种事情， 我痛彻心扉的痛苦。你是在今天节目， 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次亏，我当了多少回这傻金刚。 嗯， 这个就咱就不说了。哎，就 当时架到脖子上，一定要去行最后那个浪漫。 这我跟你讲，严老师，这所以咱探讨点学术问题。我还看有一评论， 就说什么呢？说是现在中国的，不是我说的啊，说现在中国的很多大片就好像剥洋葱，你剥吧，一层这是特技，这是音响，这是灯光，这是什么，剥到最后是空的。哎，我还深奥呢，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奥义书》啊，印度那个，那够深奥吧？我想起里边一个寓言故事，说这个它是对某种世界真相的解析啊，一个爷爷和孩子的对话，阿爷说拿来一个果子哈，说破之，他打开一层，说里边是什么？说里边还有壶，阿爷说再破之，再破，说里边是空的，这两个意象啊，就我看那个评论，就是这是现在人们对很多就是中国电影。好像是很渲染感情的这个张力，很想让你真情，但是到最后掩饰不住情感内核的苍白。但是你像金刚，甚至是泰坦尼克号哈，这么一个也是好莱坞很商业的大片，但最后呢却能让人流泪，就感觉到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缺失了的某种付出牺牲的这种真情。您觉得这探讨够学问吗？ 你这个已经很专业了 啊，就是 电影专业。 对对对， 就是不是反映了现代我们这社会里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这个苍白？ 是哪个时代？不是情感丰富的时候，大家也需要，就人情感永远不嫌多。这个所以 这个滥情教授， 这个不管谁他都会需要。所以实际上啊，我觉得是中国人，我们还是更习惯看这种感情故事。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金刚》在美国的这个它的票房啊，跟比如说跟《哈利波特四》相比，它还不如啊《哈利波特四》。但是在中国，它引起的一面的正面反应，就是整个包括我不知道在台湾、香港会不会是这样啊？一片正面反应，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很更习惯于看这种经典的情感故事， 简单 对，而不习惯于看那种拼盘电影。我把像我们这些大片都是拼盘电影，它是拼市场的。这个咱们要请日本演员，这个要请韩国演员，这个请来干什么？包括加一元素，这个我要加一个像日本的空间，那个要加一像韩国空间。为什么？它是为了市场，它是为了市场把它拼到一起的，投了那么多钱，每个地儿都得去收一点。然后就把那片子做成一个大拼盘，结果呢，当然那盒就刚才你说就空了，空的目的就是因为它添了那么多东西拼到一起的，它自然就会空。所以这类电影其实美国电影也很多，类似这样的美国大片这些年也很多。但是呢，像金刚这样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但是用了现代的科技，所以这种最适合中国人培养的电影习惯，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能投入，我们的情感能找到宣泄。但是现在以后那些小孩可能就喜欢看这种拼盘电影了，片段电影，就碎片啊，就跟游戏机一样的，一个个的碎片跟你拼一起的。将来那些小孩子，我估计就看那种电影。 您的意思，现在这大片导演反倒是代表了未来的观众方向？ 难说。因为现在美国看电影的观众是14岁到24岁的，主要是电影观众看的最多的就是这批人，而这批孩子都是玩游戏机玩过来的，那些人都不是人，那都是该说死就死，说活就活，说给他加一砝码，就给他加一个，就是这种。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杨锋教授，你这假冒的推荐人。 说实在话，我看到后来很多小孩啊也很喜欢金刚，而且喜欢的那种也哭，尤其女孩子可能真的是比男人，我刚才讲男人是中年男人哭的比较多，但是女孩是小女孩们也哭，就说明大家这种东西啊，就是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得到感情的渠道特别特别多了，但是能够从看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对自己的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感情，大家还是很不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小孩还很小， 多大？ 十多岁吧。他看完以后回来说：“爸，你这个你这电影里的去看，说你这个比你看的说无极好。”你说无极好？我觉得无极很烂，没什么好。但这个他说我是觉得真好，我是在我女儿的这个催促之下去看的。 那无极呢，我还蛮想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极在年龄的分布上就会有这么大的就是媳妇的落差。 没什么落差， 你觉得好，你 好像没什么年龄段的人， 是这么，可是他们家好像就有这样的落差。 我是因为是一个搞电影的人，然后刚才我就想，因为我明白他这个拼盘是怎么拼出来的，于是呢，我就不去求他那个味道要不要纯正，我就是求他有、这个。 所以你是过程论， 对，拼的还不错，这个色彩拼的不错，场景拼的不错。当然后来我看了《金刚》以后啊，那个毛流症， 再跟我们金刚里面的那个 长达一小时的追 求恐龙阵相比，哎呀，我实在是无地自容。我说在这个 钱还是差很多的啦、 这个、钱也差的很多，但是那个感觉也差了很多。因为这里面那几个峡谷里面的一个是恐龙阵，那个恐龙阵真是，还有那些毛毛虫，我不知道啊，也很多人看那毛毛虫是看的在里面吓得叫、 啊、 蒙着眼睛不敢看，因为那个 哎，尹红老师，现在有人有一种评论哈、啊，说什么我都听不太懂，说中国导演啊，这个情感有缺失的问题，情或者说情感体验，所以他们在表现，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爱情，但是都很难玩得好。 嗯， 你想过这事儿吗？ 你想啊，现在我们现在，我就说这种大片情节，就导致了很多人他的那个重点他不在那个情感上面去了，他就压根儿不知道那个人的情感是该怎么去交流的，而且就会做一些，比如说有些电影，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爱情，他不是考虑这个感情的逻辑是怎么做的，他是考哎呦观众要猜出来，我要这两个人要好了，咱一定得跟他打一个个儿，让观众蒙一下，啪爱上窦文涛了，没有道理。但是观众一看，哎，这爱上窦文涛好，我们就顺着他爱吧。他一看观众都过来了，不行，这个我还得让日本观众看他还爱上一个日本人，啪，他又回过了去爱上一个日本人。所以他是导演让他爱谁，而跟那个人物没有关系。所以这样一来导致这个电影就看。